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你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美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 啫，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因為俾到多啲。 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你知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好，欢迎回来今日的今日讲故仔啊。今日是几号呢？我看看，我都唔记得几号。 十号啦。 哦，12月10号就嚟圣诞节。 是啦。 就而家就是晚上的6:50。 嗯， 系啦，咁啊，有一集嘅今日讲故仔， 系啦， 今日讲嘅就系个事有冇好讲， 讲一讲啲嘢先啦。下个礼拜应该要停一集啦，系咪啊？ 系啊，下个礼拜要停一集啦，因为我系去呢个嘅日本嘅。 你好啦，有得去玩。 我就有，我仲未知道而家去边嘅，我只系知去大阪啦，系大阪去边，我系未知嘅。我仲喺度咧，我。后日朝头早飞啦，咁我都唔知去边咧，我仲要今晚翻屋企咧，就睇一睇有啲咩地方去嘅，唉，真系扭咁搞真系。 咁啊，另外啦，多谢翻 啲 yen 平， 多谢翻好几位网友啦，亦都多谢翻姚川啦，因为上集嘅时候即系宣传咗关于打赏钱嗰度，咁其实我亦都收到好几位嘅网友入咗钱嘅，系啦，咁啊多谢翻各位善长人翁先啦，系啦， 嗯， 系啦， 咁就同埋你哋个 PayPal 又好麻烦，好多人话个 PayPal 又呢样又嗰样。我你自己檢討一下嚇。 嗯，因為呢個係因為關於個 PayPal 上係你一定要係 register 咗本身係 PayPal 嗰度先得嘅。咁呢、這個係近呢3-4年嚟啦，因為個 PayPal 嗰個 system 嗰個 security 加咗，即加強咗。以往咧就係你、okay. 你隨時有個 email 咁就得，但係基本上你係要 register 咗喺 PayPal 度，你先至可以過到數。而家就 哦咁㗎， 係啊，因為 我未用過 PayPal。 系咯，总之就因为嗰边加强咗个监控啦，自2009开始之后，系啊。 OK，OK，咁就嗱，讲翻个市啦，个市啊，其实就真系乏善足陈啊。 哇，闷局啊，唉，都 闷都冇办法啦。哎呀，今日就做节目呢、這个时候应该开完会，第一日开完就系中央经济会议小组。啊，咁啊，今日开始开，咁啊，开几日嘅，咁啊，未有人出嚟讲嘢，咁啊，睇下食晚饭嘅时候，即系佢哋饮住杯茅台嘅时候，会唔会爆啲料出嚟啦？即系会里边有啲咩讲啊？咁啊，到时就会知啦。应该都系好消息嚟嘅，吓、因为即系审计署都好俾面，审计部就 审计部 系啦，就话嗰个地方贷款几个额咧，终于都计清楚啦。啊！得到財政部啊，得到各同仁嘅認證之後咧 ，OK 啦。咁啊，大概係15-18萬億。 嗯。 比之前傳出嚟嘅200,000,000,000咧係少啲嘅，咁啊，即係佢哋都釋出佢哋嚇數字上面嘅善意，咁所以我諗啲政策咧都應該係正面嘅。嗱，咁而家估而家預測緊，即係工作會議小組講出嚟嘅嘢咧，即係廢話過廢話。第一就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啦，第二即係適度嘅貨幣政策啦，同埋適度嘅財政政策啦，咁呢啲係維持不變嘅，咁就配合翻啲數據亦。都可以睇到近呢半年中國嗰個經濟嗰個 picture 係點樣啦，就係咧個內需又大咗出嚟啦，個內需增長係高過預期嘅，有10%，就實際幾多我唔記得啦嚇，咁就固定資產投資就跌咗落嚟，咁呢個嘅工業生產亦都係跌咗落嚟嘅， 係， 咁啊中國政府嘅解釋，我覺得亦都係唯一嘅解釋，就係話咧全盤個經濟咧嚟緊嘅時候咧就靠內需噶啦，咁至於你話固定資產投資同埋工業生產跌咗落嚟咧，最主要原因咧就係產能過剩嘅問題要解決。咁所以個投資額係減少咗。咁所以嚟緊呢一年，如果產能過剩嘅問題繼續係困擾住，要有待解決嘅話咧，咁我諗即係固定資產投資同埋即係工業嗰方面咧，應該唔會有太大嘅爆發點㗎啦。咁但係都係工業咗，當然有部分係產能過剩，有部分係唔係產能過剩啦。咁逐個行業就唔同㗎啦。咁出口嗰方面就大家達至一個平穩就算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其實值得講嘅呢就係航運股嘅。 點解呢？ 多哈個會談就完咗。啱啱個禮拜六禮拜日完咗。其实达成嘅多边贸易协议咧，系18年以嚟咧，系咪18、14年咧？即系啲十几年咧，总之以嚟咧系最全面嘅一次嚟嘅。就算你话即系以往嚟讲，即系对于多边贸易秘鲁或者南美国家都系忍手咧，今次都放开怀抱嘅。咁其实对航运股咧应该系有利嘅，系绝对系有利好嘅消息。但航运股系唔好升嘅。266升咗啲啦，2.1噶咁上下位啦。咁见到哥7都系咁喺度买来买去。咁但系就。航运股系个股价系冇配合到嗰个多哈嗰个会议个成果，但多哈会议成果系正面嘅，系绝对正面嘅，咁啊睇实啲航运股会唔会嚟紧迟来的春天话炒翻浸啦，咁就嗰个嘅经济会议小组有个新嘅议题啊带咗出嚟嘅，而家预测啊嗰啲预测啊。就是、海洋經濟， 哇！ 海洋經濟其實又唔使話，都係喺個海度掘啲窿嘅啫，就掘啲嘢， 攞翻個釣魚台。 所以海洋經濟講緊咧，即係喺個華東地區向外，即係至到日本嗰個灣嗰個位，就做一啲嘅深海嘅資源嘅 探查 啦，就包括天然氣啊、石油啊。龙虾、鱼虾蟹啊，嗰啲咁嘅东西啦，咁亦都系解释咗嗰个识别区嘅问题啦。系啦，即系话咧，嗱，我喺嗰边有嘢搞，你啲飞机上面飞过咧，你就报上名来。唔系嘅话咧，下边就射爆你咁样。咁当然即系呢样嘢就系咪真系一个深海资源探索咧？咁即系两睇啦。 系啦， 即系霸地盘、霸海床嘅一定会，各个国家都会做噶啦。咁即系深海經濟咁啊，可能會對一啲嘅中海油下邊嗰啲公司會有利啦，因為佢哋做開深海探測。當然佢哋係探石油為主啦。咁而家係深海經濟講緊石油同埋其他以外嘅嘢嘅。咁嗰啲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咁跟住講嘅嘢即係廢話啦。 但應該唔好口食1101嘅喎，都係。 我1101完全唔关事嘅，1101今日就爆咗上去，咁啊，即系因为中央咧就话咧有个政策出嚟，就系即系呢啲废旧船咧就可以赔翻定系补贴就咁样啦。总之啲死人烂船咧拎晒过嚟啦，我阿公啊俾翻钱你啦咁样，咁啊所以可能啊1101就啲废船比较多啦， 系咯， 特别废咁啊攞晒攞钱啦吓。咁另一个就係环保啦，咁有大行就估即係嗰个雾霾嗰个情况啊， 严重得好紧要， 严重得好紧要，就会影响到下年嗰个嘅经济增长，咁佢条数亦都係即係 reasonable 嘅，因为即係你咁嘅天气，你点搵人入去里面做投资呢？你开间公司，你派个人过去，咪即係叫佢死咁仔，而家係咪叫佢喺上海度住一个月，即係同叫佢死真係冇乜分别。 去长城冇乜所谓。 你 长城监狱， 你而家 你置身上海同置身北京係一模一樣嘅，都係睇唔到嘢㗎。你話自己去咗邊都得嘅。咁所以就啲環保股就狂飆啦。咁環保股狂飆就出現一樣嘢啦，就係呢個批股啦。咁光大257就批股啦。咁收9蚊樓上，咁discount 7.0% 就批股，集30幾億嘅。咁可接受嘅呢個數啊，咁啊，如果你揸住257嘅話咧，我覺得你又唔需要因為批股去驚好緊要，因為批股我相信佢係真係有嘢做，佢唔係為咗股價靚所以抽啲錢嘅，係有啲嘢做。如果啲做嘅嘢真係好似即係圍繞翻住環保嗰樣嘢嘅話咧，個 topic 啱咧，我諗個股價都仲有得去嘅。係咁啊，所以如果你話聽日呢個消息跌咗落嚟，辣翻落去8.0啊，咁我8.0咁闊啊，8.8到啦，因為個批股價應該大概8.4至8.7嘅，8.8到啦，我諗應該會企得穩噶啦。當然假設就係佢個批股就好似之前北控水務咁樣啦。咁啊集返嚟就買一大堆嘢，咁啊增強自己嗰個資產實力啦，希望係咁啦。咁中滔環保啊嗰啲全部爆㗎啦，連隻天津創業環保1065都爆上去㗎啦。咁但係即係炒呢啲嘅時候呢，就你又要配合嗰個中央經濟會議小組講個綠色經濟嘅東西啦。 係 啦。佢又會講綠色經濟，即係話環保啦，唔好咁污染啦。即係呢啲真係嘥 Q 氣嘅，即係講環保講19幾年㗎，大佬越環保就越污染嘅， 唔係係越講就越污染， 越講就越污染嘅。應該出個政策咧，就係你排啦，係啦，啊呢啲車砰砰聲排出嚟啦， 咁啊應該會乾淨啲嘅。 咁啊，中央經濟會議小組應該最大嘅 agenda 就係嗰個環保一樣嘢啦，嚇。咁嗱，環保一樣嘢，光大啊。中滔環保啊，嗰啲係比較直接嘅，新能源嗰啲亦都係比較直接嘅，因為佢哋係減排啊嗰方面嘅工作嚟嘅，或者減污染啊、減垃圾啊嗰啲咁嘅東西。咁有一樣嘢係會有問題嘅，就是、汽車股嘅，即係會唔會見到哇？你咁犀利啲霧霾，會唔會全國性嘅限購令咧？汽車咁啊，一家只係得一架車咧，咁樣咁啊有機會嘅，即係有機會有啲限購令，咁啊小心啲。咁啊自己啱講天津創業環保啦，呢啲即係你又小心炒錯邊喎。因為點解咧？天津創業環保佢係做中水處理嘅，即係污水處理咗之後咧，就變成一啲唔飲得但係可以用得嘅水。嗱，你唔沖得涼啦，你洗下車啊、抹下地啊、淋下花係得嘅。咁所以呢樣嘢其實就同個霧霾嗰個問題咧係完全唔同嘅。一個水污即係污水處理同埋個空氣處理都係環保，但係兩回事嚟嘅。咁你話中國政府應該會第一樣嘢喺個工作會議小組講出嚟呢，就係話譬如未來10年嘅時候將嗰個嘅污水量減少啊，或者係嗰個空氣排放量又減少啊，呢個目標呢應該係會幾大下嘅，同埋嗰個減少嗰個排放量呢應該係會減得幾多嘅，個目標會好高嘅。咁所以個問題就出現啦，如果你炒1065嘅話，如果佢真係綠色經濟係成功嘅，當然我唔會覺得佢成功啦，佢最後成功嘅話呢，其實佢就少咗污水㗎喎。咁對1065嚟講呢，佢又冇乜污水處理㗎喎。咁所以呢啲嘢呢，就對於佢嚟講呢，你越諗得大呢，其實你又會覺得越驚嘅對於佢。咁但係即係唔緊要嘅，呢個而家呢個市況對於呢一類嘅環保股啊，實在太殷切啦。 係 個個都衝入去。咁我即係之前我睇隻257都係勉強問邊都係9蚊啫，咁而家已經係破咗9蚊。如果你批股嗰下殺咗落嚟，跟住抽翻上去，即係隨時有9.4、9.5，你見都唔定。咁所以冇計㗎啦，環保股。即係夾硬㗎啦呢鑊嘢。 喂，問翻要專放大少少去講嘅，就係話即係關於上個禮拜嘅，我哋一路即係開始講緊上海自貿區嗰件事啦，而講咗落嚟嘅就話一年內要有啲嘢要見到出嚟喎。好似 見到好多， 好似如火如荼咁樣喎，搞到 嚇見到啲嘢又唔代表如火如荼嘅， 一定要定落嚟啊！ 係咁，你始終個金融改革嘅啫，咁你金融改革裏面你牽涉後面個 backbone 嗰樣嘢好多，即係當然第一樣嘢要解決就係人民幣自由兑換嗰樣嘢啦。係咁，你冇可能你講到咁 Q 大個自貿區裏面人民幣自由兑換，但係出邊唔係自由兑換㗎，除非你。你搞分離主義啦，即係將個自貿區分離咗出嚟，咁啊獨立自己立國咁啊唔同啊，咁但係冇可能㗎嘛，咁啊所以大家都係 等咯。嗯、啊，你就應該有料到，但你有幾有料到呢唔知啦嚇。咁、嗯啊、你有啲咩做咗之前有啲咩政策出咗嚟，先至會好似你咁講到咁有料到呢、嗯、又唔係好知啦嚇。咁、嗯、啊，但係錢又唔多嘅，咁啊衝咗去先啦。咁、嗯、啊，如果你講到上海自貿區咧，就要講下前海啦。嗯，因為騰訊 信啦、啊，係啊， 騰訊就好勇武啦， 100亿 咁樣，係啦，即係大佢又未知會點嘅。 網絡金融四個字 係啦，網絡金融咁啊，誒、哎、有啲網絡金融咧都好含糊嘅，個、嗯、政策都未落實。誒、咁，但係我都你嘅含糊我都掉100亿出嚟㗎啦。啊，咁啊，網絡金融係一個好大嘅方向。 嗯， 全部人都會做㗎啦。 嗯， 係唔係都會做嘅？因為即係包括你高利貸，包括你網上嘅嘢，基本上銀行、理財全部都會喺前海裏面插旗㗎啦。咁、啊、但係前海究竟而家搞成點呢真係唔知道。樓啊起啊容乜易啊。起完之後你租出去亦都唔困難嘅。 嗯 啊、你做嗰啲你講到前海同埋個上海自貿區咁天花龍鳳。咁即係嗰個人民幣自由兑換嘅橋頭堡嘅話，你有好多人民幣嘅相關政策要配合嘅。咁、 嗯、 但係而家全部都係得個噏字嘅啫。咁、 嗯、 所以阿馬化騰都講啦，就係話：喂，你好多金融創新我 buy 㗎、 嗯， 你網上金融我強項添啦、 嗯。 但係我都未知你想點個政策，咁但係我都拖住100亿先。 係啊，攞住先啦。 係啦，攞住先，我啊100亿時候成個錢都買起都得啦。你使乜搞咁多嘢啊？咁所以就大家都係喺個創新金融同埋網上理財、網上金融嗰方面咧。就發掘嘅， 嗯， 系啦，咁啊，物流亦都系啦，啊，物流亦都系嚟紧一个重点啦，因为就你要扶持内需啊嘛， 嗯， 咁啊，你又发觉原来啲扑街咧，大陆啲扑街咧就唔出街买嘢嘅，喺网上买嘢嘅，咁、嗯、你网上买嘢，你唔可以下下靠阿里巴巴噶， 系啦， 咁你要有好多嘅物流公司、物流员走出嚟啦。嗯咁你靠啲物流員唔係辦法㗎，嗰啲各地省市政府其實過去嗰十年都建咗好多物流員嘅、 嗯， 但係物流員裏面係冇物流公司啊嘛，大家好清楚，啲、嗯、物流員都係一個地產項目嚟嘅啫嘛， 係啦， 啊咁啊啲物流公司咁啊會水漲船高嘅、 嗯， 啊好似海爾就阿里巴巴就 係啦， 股海爾嗰個日日信啦， 嗯嗯、 啊咁啊呢樣嘢真係有機密嘅，啊因為即係對於阿里巴巴嚟講咧。即係譬如物流咁樣，譬如阿迪你上網買衫，嚇、 嗯， 咁啊，我包好啲衫、 嗯， 即係我係 seller， 我包件衫，用順豐啊運俾你，咁啊啲衫嗰啲咪平埋一邊咯，係咪？咁啊唔會運慢噶嘛件衫、 嗯。 但係對於海爾嚟講咧，如果佢要做網上電器而自己控制個物流嘅話咧。嗯咁啊，唔係咁講法喎。 係啊， 你嗰架電視機嚟， 我要 pack 好佢噶， 可以就咁包住佢算嘅、嗯。你要 pack 好佢嘅，咁當然你會話喂，可以都不嬲 pack 開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可以要全國化做呢個網上電器，而有個物流公司嘅話，我一定要 outsource 出去。 嗯， 我一定要 outsource 出去，或者俾啲嘅好有物流經驗嘅阿里巴巴嗰啲幫我搞。咁、嗯、但係個問題出現啦，阿里巴巴。賣衫咁咪好熟啦，咁咪交俾順豐咁咪一劈二劈咁樣去你屋企嗰度嘣一聲，滴開門咁咪一嘢衝埋嚟掉落去，兜嘢掉落喺度啊嘛，但電視唔得噶嘛， 唔係掉。 咁所以你要配合嗰個嘅物流，即係網上家電嗰個物流嘅話咧，你啲包裝你要有改變嘅， 嗯， 啊，即係以往譬如海爾個電器送個電視機到屋企，咁佢知道個電視機係點樣包裝，點樣搞，咁但係如果呢樣嘢係要交俾阿里巴巴，因為阿里巴巴入咗股內日訊、嗯，阿里巴巴去做嘅話咧，阿里巴巴可能因根據佢嗰個物流嘅條件咧，可能要你改個包裝嘅， 嗯， 即係搞個盒啦，唔好講個包裝、嗯、個盒啦，即係本來你個盒譬如係摆部电视，譬如4尺乘6尺， 嗯， 侧边有个手柄嘅、 嗯， 即系有个窿位俾你 搬嘅， 吓、啊、咁如果可能阿里巴巴话，喂，配合我个物流系统咧，你唔可以4乘6啦、 嗯， 你要系5乘3咁样吓，咁、嗯啊、你两边你唔好整个窿啦，吓、 嗯 啊、我会帮你搞掂啦，你唔使整个窿啦，我自己我哋嗰个物流公司咧会有方法。 嗯 咁所以你個 packing 你係完全會改過嘅可能 係 係啦，咁因為要配合翻嗰個嘅 logistic 嗰個要求，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可能對於啲包裝業嚟講咧，下年咧會有啲新嘅景象都唔定，純粹我諗嘅啫，純粹我諗嘅啫，因為即係全部人都即係我之前寡佬節嘅光棍節嘅講啦，即係好考驗中國個物流嗰個能力，確實過一關嘅。即基本上又唔見到有投訴嘅， 係啊， 即係冇人位收唔到嘢啊，咁啊，即係可能有一半單係假㗎啦，收唔收到冇乜所謂啦，啊，就係始終 anyway 點都係冇投訴嘅，咁啊，但係去到網上電器啊嘅話咧就麻煩啲，咁啊可能要有啲嘢改嘅，咁啊所以今次都好。其實意料之中，但係個價又意料之外啦，因為即係可以裏面嗰個日日順，而家阿里巴巴出嚟十幾億喎，大佬，即係真係。即係呢個世界喺國內裏面冇乜嘢唔係億億聲㗎喎。即係其實你唔好覺得係好勁嘅嘢囉。 係梗係囉。 即係其實 十幾億好閒㗎嘛。 即係其實你同香港而家家私風雜幫你運電視嗰班人講嘅其實你值十幾億㗎咁樣。就咁樣囉。 係但十幾億好閒㗎嘛。 但係其實十幾億係對於佢嚟講好閒。但係佢又要立咗囉。即係如果立咗嘅話呢好多電器鋪呢就俾佢俾佢食住㗎喇。即係你話我要做網上嘅 平台 嘅 銷售平台。 做銷售平台買電器嘅。咁好啊你阿迪你 click 入去買咗個電視我點運俾你呢靠我而家嗰個嘅運輸能力我而家如果講緊網上平台就係全國化㗎喇嘛。靠我而家你而家自己本身運輸能力你做唔到㗎嘛。你香港咁細你十九區行到啦。咁但係原來香港譬如多咗幾個離島咁嗰啲離島你同而家講你送俾我啦你送貨俾我咁可能加三百加四百㗎嘛加錢㗎嘛。咁但係你要做到網上家庭即係電器銷售嘅話你唔可以咁樣做啦。咁而家所以阿里巴巴就統一咗立曬啲網上銷售嗰個 logistic, 網上電器嗰個 logistic, 跟住我咪自己做 distribution channel 囉。咁其他你啲細嘅咁咪俾我鏈住囉。除非你做 regional 啦你做某一個地區啦你要全國化嘅話你就要交俾我啦。因為只有我有能力可以送到全國。 但我想講一講開始就係淘寶嗰個有個問題就係、我覺得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係冇錯佢可以有好多好多嘅樣板或者貨喺個網站度亦都老實講包羅萬有。但係當你太多嘅時候就會有個問題嘅存在就係話你唔係好你要嘥好多時間去揾其實都係。 呢個 indexing 嘅問題啦。 嗱即呢樣嘢係我覺得去到呢個位係有少少開始立亂嘅地步啦。即我上到淘寶嘅時候。 呢個 index 嘅問題啦就是淘寶點樣做嗰啲 product 嗰個 indexing 嘅問題。 分類嘅問題啦。 係啦個分類嘅問題啦。因為你冇辦法嘅你全世界都會面對同一個問題嘅。譬如衫咁樣有一隻款一隻款嘅衫啦有七隻顏色。 有 七隻顏色有三個 size。 然之後十幾萬個價錢。 係啦。咁你點分類呢你照 size 去分再揀顏色啊淨係點樣分呢因為你 category 你始終都係好相對比較窄咋嘛玩具珠寶衣服書本影音產品你都係咁窄咋嘛但你下面就好多好闊嘅嘢。咁但係如果你上面個 category 好闊嘅話呢影音產品你就分開啦 ,CD。 VCD, DVD, 藍歌咁樣分嘅話呢你一入到去開始個 homepage 裏面你咪嘩睇到頭都暈埋。所以佢上面最大嘅 category 呢其實即係嚟去都係唔係多嘅啫。即係講真人係衣食住行四樣嘢嘅啫。係啦。咁即係消費啊即係 entertainment 啊嗰啲咁樣嘅啫。咁但係如果你再喺呢度細分啲大嘅 topic 嘅話呢你係確實需要但你會搞到越嚟越混亂嘅。咁唯有就係啲唔緊要嘅即係消費者自己習慣啦反正你都係宅男喺屋企撳電腦嘅啫而家叫你撳多幾個掣啫咁咪算囉係咪咁但 係 世界都面對緊同一個問題。 呢個係內地人反映返出嚟嘅問題嚟㗎。 係但你又要拆開囉即係譬如衣食住行你拆開四嚿嘢衣裏面譬如 jacket 你又拆開jacket 顏色你又拆開但係你點樣拆呢即係其實2000年嗰陣時科網股嗰陣時候好多舊經濟公司走去轉做新經濟公司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是 就是我的貨品我怎樣做 index 而已、你做不到 index 的話那些人就好像你這樣想進去 我想找的都找不到、或者因為淘寶有個 chip 的嘛、就是好像有些 Yahoo 那樣、就是你給多一些水啊這樣你就擺前一點 是啦 人們開始就消費者開始驗喂你一按 嗰個 classification 走出嚟嘅，一定係嗰隻嘅，一定我知道唔係特別地好嘅，咁一定係收咗税啦。啲人就會慢慢離棄嘅。咁其實如果你買衫嘅話咧，有啲韓國網站仲好噶。有啲韓國網站真係正到不得了㗎，啲衫真係 made in Korea 㗎，講到明㗎，全部都 made in Korea。咁嗰啲如果你係香港人嘅話，你可以試啲，你唔使一定要衝淘寶嘅。嗰啲價錢都好平。 OK， 嗱，另外啦，即係上兩個禮拜有講過啦，新股上市啦，應該差唔多最後一波㗎啦，去到呢個位，係咪今日開始啊？光大 啊，好似係 光大銀行今日開始啦。OK， 咁啊，光大銀行我麻麻地啦， 係啦。 啊，十九個策略性投資者，即係十九咁樣，即係啊，你係得嘅，你唔使揾咗咁多人去維飛啦，係嘛？你維飛嘅嘢兩三間幾廿億嘅咁 OK 搞掂，你搞到十九幾間出嚟，咁啊再加上嗰管理層又對自己個能夠上市好有信心，你梗係講能夠即係上市之後個股價表現有信心啊，大佬，即係人哋即係個個都知道你應該上到啦啩，今次 係啦， 你唔好同人講話，哎呀，我對於今次上到市都好有信心，一定上到嘅，你放心啦，即係你對股價冇信心啦，你但求上到市就得㗎啦，咁我對佢。麻麻地啦，個估值佢就話平，佢就話俾啲水位投資者，邊有咁大隻鴿啦，隨街跳啊，係咪？啊，本來你值，本來 你覆唔到三倍， 三倍咪你覆個零，你覆個零點九倍俾我，你話俾我聽有兩倍空間咩？係咪？即係你唔好當人傻嘅得㗎。啊，咁啊信達亦都個反應 OK 啦，咁個信達我諗係。開始 5% 左緊啦。咁另一隻就係嗰隻做殯儀嗰隻啦。 系啊， 福寿咩啊？系死火啦！ 香港噶， 大陆， 大陆噶， 大陆。我睇下 Facebook 有人俾我睇。 哇！一时，咦？有只咁得意嘅嘢，我都唔知道。 福寿丸啊！哇！呢只犀利咯，喂，抢到爆！ 喂，做得过， 做得过噶， 做得过噶， 做啲墓地嗰啲， 系啊， 好鬼吃香噶， 系啊。 啊，咁啊，福寿丸就爆出嚟啦。其他細細隻嗰啲都冇乜留意啦，都冇理到。邊度抽到咁鬼多啊，大佬？中國創意家居啦，做呢個嘅電壁爐嘅生產商啦。咁呢啲我就真係唔會建議嘅，因為呢啲好多呢都係上一市之後呢就潛水跟住就買殼嘅。 係啦。唔好似 周大福入股嘅，周大福有入股， 唔好似米兰咯， 系啦系啦，好似米兰咁样，咁边际利润又好高，个 ROE 又好劲咁样，呢啲上市之前啊咩都高咩都劲啊，上市之后两个世界噶啦，咁呢啲你可以趁个势去跟下車嘅，但係都不需太認真囉。 最後啦，提一提啦，上個禮拜四五嘅時候，美國公布咗啲數據出到嚟啦，包括個 GDP 啦、失業率啦、非農啦，全部 靚仔， 好好 ，OK。 咁加深咗美國可能退市，可能就啱講一樣嘢就係、是。第一個 point 就係工作經濟會議小組，第二個 point 就係美國會唔會退市啊？係 啦，因為下個禮拜咯，下個禮拜 FOMC 係啦。咁美國唔退市又係難諗嘅。 嗱，正常地係咁講，因為伯南克應該係開埋今次會嘅嘛，就交棒嘅嘛。 係啦， 佢係應該嗱，應該冇乜嘢好講嘅，講咗就俾下手有個好大嘅壓力，係啦。咁但係講嘢嘅時候，佢都仍然都話美國經濟朝住好嘅方面復甦㗎啦，一定會係咁講㗎啦。即係只不過今日睇到。晏昼我讲个笑话俾你听啦，咁啊创富方啦 ，OK， 咁啊咪头先话俾你听揾边个啦，大家可以 search 下今日晏昼创富方边个，咁就个解释就系话唔退市 ，OK， 应该唔会退市，唔退市嘅原因嚟紧三个月至半年都唔会退市，个原因你睇到底特率都破产啦，美国经济系咪真系好好咧 ？OK， 咁样讲 ，OK， 咁 即系底特率退咯， 系啦，咁即系可能系底特率唔退。其他會退咯 哦，即係呢啲 bad 個方向嘅啫，好一個退與唔退嘅啫。 但係小心一點啦，即係我始終覺得，即係有啲即係因為都有人 send Facebook message 問，就話喂點睇啊？冇 FOMC 冇料到嘅嚟緊咪400點上落咯。老實講， 呢節差唔多，下節我哋講多啲，即係退市不退市嘅 問題 。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